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伯明翰之战，编剧黄海琴，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纪念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调马回枪。 妈妈，妈妈，彭婆婆来看爸爸了。 快，擦擦眼泪。 彭婆婆，这就是我的爸爸。 伯母， 洪伯母，你好。 好。阿忠，我已经腾好房间，快搬过来吧。刘先生， 洪伯母， 欢迎你哦。 谢谢洪伯母，给你添麻烦了。 哎，不麻烦。平时真要请你还请不到呢。 刘刚三口搬进了洪家，平时寂静的大院顿时热闹起来。莎莎到青州宾馆退了房，提着行李刚走到楼梯口，却又被服务员叫住了。 莎莎小姐，莎莎小姐， 哎， 房间里有您的电话。 啊，谢谢。喂，我是莎莎。喂，喂，奇怪， 小姐，找了你好久了。你听着，欧老板已经死了，不信你可以问林秘书。 莎莎，我们现在都是陈老板的人，黑虎大哥是我们的头，谁不听话，欧老板就是榜样。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干呢？ 放开他。 黑虎大哥何必呢，我当然想跟您干。 那好，我命令你半夜以前把洪家的室内简图画出来，特别要标明伯明翰的位置，然后把简图放到河边大榕树的树洞里。听明白了吗？ 明白。 把安眠药放在菜里，让他们都睡过去。 是。 事成之后立即到机场直飞香港。 是。 林秘书会在候机室等你。 是。 史密斯有什么企图？ 他想用高价购买伯明翰。 啊。 这时在洪家，史密斯正想尽办法接近洪一妹，他把许多照片摊在洪一妹面前。 史密斯先生，这张是你的全家福吧？ 对，你看，这是我的夫人，我的儿子。这个就是我们住的房子。 哦，你的房子太漂亮了。 很高兴你能喜欢它。您要是愿意的话，它就是您的了。 您真会说笑话。 我可以为你们全家办理永久居留证。 史密斯教授，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能买到您的伯明翰。 哦。 啊，人家都叫我们这些收集钱币的人是痴子，我也一样。痴子，疯子。 史密斯先生，您要是真喜欢就拿去好了。 哦。 不过我父亲洪明耀也是一个钱币收藏家，也是一个痴子疯子。他已经知道了我为他准备的这一份礼物，欢喜得像个小孩子。我不能让他失望。等他回来以后，只要他愿意，那么我也愿意成全你。难得一个外国人这样喜欢我们中国的古文化。 哦，伟大的女性啊。谢谢，谢谢你对我的理解。 师母，电话是老爷从香港打来的。 哦，请稍等。 啊，请。 喂，爸爸。 啊，我们已经到香港了。 啊， 今天就到青州。 你好吗？ 好，你呢？ 我好。 啊，伯明翰呢？ 谁？ 伯明翰。 哦，呵呵，好的好的，伯明翰的拓片和食物都藏得好好的。 啊，姨妹啊，这可是稀世珍宝，你要小心藏好了。 啊，你放心吧。 真的是伯明翰吗？ 你自己明天就看到了。 哎呀，可惜没有可视电话呀。 爸爸，有一位史密斯教授。 啊，久仰大名啊。 他想出重金收买伯明翰。 不行啊， 他想用国外的房产来换。 他就是用全世界换都不行啊。 哦， 哎，等我回来，一切都等我回来以后再商量啊。 好 啊。 好， 好的， 明天见啊。 明天见。 下午四点，沈西他们也已经到达青州，他们紧紧地盯住猎物，不敢有丝毫松懈。黑皮和阿毛钻进一家打游戏机的小屋，不一会儿又出来了，接着两个人大摇大摆地往西南方向走去，进了一家迷你录像馆。阿毛坐下来看录像，黑皮则绕到录像馆的后面，登上一座窄小的楼梯，来到阁楼顶端。一进门就看见哥哥黑虎正等着他呢。 哥。 哦，来了。 嗯 嗯，你过来看，这就是洪家的外星图。你看这儿，这是一条小河，这儿有一棵大榕树，内应把洪家室内图放在榕树的树洞里。 嗯， 室内图上标有伯明翰所在的位置，一定要看清楚了再行动，尽量不要惊动人。 行。 定在半夜十二点开始行动。 好。 哦，万一有什么情况，就把屋里的人干掉，东西第一。 放心吧，大哥。 暮色笼罩着洪家大院，中夜着急地找着刘刚和文文。 老刘，文文 来啦，来喽。文文，来，妈妈叫。 妈妈。哎， 你们跑哪儿去了？天都黑了。 爸爸和我玩捉迷藏。 快洗手吃饭吧。 哎， 好，来来，文文。哎，好。文文，玩得开心不开心啊？ 开心。本来我都不想理你了。 哦，呵呵呵，为什么？ 昨天你明明看见我了，还说没看见。 哦，呵呵呵，文文，爸爸说谎了，来，毛巾。不过那是为了工作。 好吧，我会保密的。 嗯， 要给妈妈知道了， 嗯， 更要生你的气了。 我知道。 爸爸 啊， 其实妈妈心里很想你的。 文文，我都知道。 饭盛好了， 来了。 夜深了，老宅深院里一片寂静。 八零三安顿好了中叶和文文以后，一个人在屋子里静静地坐着。他睁大了警惕的眼睛，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八零三，我是零幺，审讯报告，他们半夜十二点以后行动。 八零三明白。 你那里情况怎么样？ 莎莎趁着和史密斯到处拍照留念的时候，把洪家室内图放进了树洞，图上标明伯明翰的位置。我已经把图调换过了，把伯明翰位置标在一号屋， 就是你们住的屋吗？ 是的。 中叶和文文呢？ 我已经把他们转移了。 那好，我们都按计划部署好了，请放心吧。 深夜十二点，黑皮和阿毛窜出录像小屋，来到洪家大院。他们在树洞里找到了示意图，马上开始行动。 阿毛，你在外头望风。 好，我进去了。 里面有贼！ 谁？ 抓贼啊！ 抓贼！抓贼在哪儿？ 抓贼啊！ 谁也不准进来！妈的，谁要进来，我就把床上的人杀了！ 你想杀了谁？ 我把床上的人杀了！ 那只是一床棉被。 你是谁？ 把刀放下！哎呀！哎呀， 不许动，放下刀， 老实点。 第二天早晨，洪明耀回到了家，他对公安人员擒获歹徒，保护了伯明翰表示深深的感激。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哎，我明耀十分感动啊。我的这个家呀，是各位把它保下来的，谢谢，谢谢大家了。哎，下面啊，我要宣布一个决定，啊，一妹 啊， 不知道政府领导来了没有啊？ 哦，这位是对台办的林主任。 啊，林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 您好。我与白水先生啊，有过一面之交。西方国家曾经许诺过以10万美元的重金买下这枚镍币呀，可是给白水先生婉言谢绝了。哎呀，如此重中华民族的气节，而是金钱如粪土的精神，我洪某敬佩不已啊。所以我决定把这一枚伯明翰送还给他的主人白水先生。 哇，谢谢谢谢谢谢， 伯明翰物归原主了。 洪先生，各位，上海刚刚来电，英国女皇访华的一个重要节目就是拜访白水先生和观赏他的伯明翰。 妈妈， 想想 伯明翰要去见女皇了。 我代表上海钱币界谢谢你，洪老先生。 一妹， 啊， 把伯明翰给我。 啊，爸爸。 我要为我自己啊，要求一个特权，行不行啊？那就是，在英女皇观赏伯明翰之前呢，我们先睹为快，啊。史密斯先生，我愿意和你共同分享欣赏这个世界珍品的快乐。 哦，谢谢谢谢。不过洪老先生，我不太舒服，请允许我先退席。 好，行。 史密斯先生踉踉跄跄地走到莎莎的房间，他绝望地叫着： 莎莎，莎莎，他把他给捐献了，把伯明翰给捐献了。中国人，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呀！我当不成中国钱币霸主了。莎莎，莎莎，你在哪儿？莎莎， 可以进来吗？ 洪管家，请进。 史先生，老爷请您去一下。他怀疑那一枚钱币是赝品，请您一同鉴别。 什么？赝品？我去看看。 经过鉴定，这枚伯明翰竟是仿造的。那么白水的那枚伯明翰呢？那枚真正的伯明翰呢？它究竟在哪里？ 伯明翰是仿造的，那就是说伯明翰不在青州，有人用了调虎离山计。莎莎在哪儿？ 他飞回上海了。 喂，史红吗？我是803，按既定方案办，目标返回，注意跟踪，立即返沪。 是 是。 请进。啊，信田，我亲爱的，你的调虎离山计非常成功，他们那一大群笨蛋都在青州，我们只有我们单独的在这儿。 我说这是什么地方？ 一个朋友的家。 什么朋友？ 信田，你别这么神经质好不好？这是我香港一个朋友在上海的私产，虽然有点破旧，但是很安全。哎，东西带来了没有？新田， 联络暗号。 你不相信我？ 我只相信联络暗号。 你疯了？ 欧老板死了？ 你说什么？ 咱们俩自由了，彻底自由了，还有什么联络暗号？只要我是我，你是你就行了。哦，明天，明天一早我们就飞往自由的国度。 明天？明天才飞？那怎么行？我跟你说过1000遍，必须是今天。 今天？ 明天他们全从青州回来了，你还想飞出天罗地网？ 对了，是今天下午的飞机，我弄错了。 给我。 什么？ 机票和护照。 你还没给我呢。 什么？ 伯明翰。 好吧，给你。 哦，可爱的伯明翰。 那么我呢？ 啊，你当然更可爱了。 不，我已经老了。 你一点也不老。我们一直幻想的一块飞向自由世界的梦就要实现了，我真快乐。我们来跳舞吧，好久好久没在一块跳舞了。哦，当年就是你那潇洒的舞步把我给迷住的。 莎莎，给我。 什么？ 机票护照。 怕我不给你？ 当然。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一条古老的信条。你已经交了货了，哪儿还有什么钱呢？ 请你别开玩笑。 新田，你太老实了，我怎么能带你走呢？目标太大呀。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你不敢，你还得在这个国家待下去呢。 那你就不怕我把伯明翰抢回来？ 我有枪。 莎莎，那你就不怕你拿了一枚假钱吗？ 什么？你说它是假的？ 你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了。 新田，你 青州哪一枚能是假的？你这一枚为什么就不能呢？ 你变得这么狡诈。 你是我最好的老师。 新田呢？新田，到了那边不用多久，你一定能混出个人样来。 谢谢。 给 你的机票护照，这不是吗？我只是想试一试你的生存能力。 你又开始一项新的游戏了。 新田，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想想我们的爱情。 爱情早就死了。 看清楚了，先生，今天下午飞洛杉矶。 哼， 你为什么把它撕了？ 机票不假，至于这护照嘛，这种骗人的东西花30,000港币到处都可以买到。 新田，你 几年来你不断的骗我，我都原谅了你，就是这一次我还是对你抱有幻想，只是想试你一试，谁知道这一试把狐狸尾巴给试出来了。你想靠伯明翰变成百万富翁，做梦去吧。 新田，我一直是爱你的。 太晚了，再见。 好啊，你等着瞧吧。喂，我是梁达。哦，哦，我知道。哎，请问你是哪一位？无名。无名氏。 梁达挂下电话，想了想，马上给史红打电话，但是史红的电话一直没人接。梁达急急忙忙跑出办公室，直奔新田的住所。正赶上新田匆匆忙忙地从家出来，于是他就悄悄地跟踪新田，一直跟到荒僻的10号码头附近。 你好啊，新田。 梁达，你怎么在这儿？ 没想到吧。哎，你怎么也在这儿？ 哦，我有一个采访任务。 哦，我也是。 哦，是吗？ 知道是采访谁吗？ 不知道。谁呀？ 你。 我真有点受宠若惊。 更让人吃惊的是，我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 匿名电话？ 对，是一位女士打来的，自称是无名氏。 哦， 她说你利用我向公安部门提供了假情报。 我利用你？这太好笑了，梁达。 可惜我笑不出来。我问你，伯明翰是怎么回事？ 什么伯明翰？ 真正的伯明翰竟然在你手里。 算了吧，简直是天方夜谭。 新田，快跟我去自首。 自首？我说梁达，你凭什么相信一个匿名电话？ 因为我的确报告了一个错误情报。 明说了吧，梁达，跟我一块走。 不，我不会让你离开这里的。 哎，803来了。 梁达刚一回头，新田一下把他打晕了。 快，我们在船上等你。 来了。 哎，这个女人怎么办呢？ 拖到船上去。 带这个累赘干什么呀？ 到海上再处理。 哎，好。 新田四顾无人，急步窜到一棵梧桐树下，小心翼翼地把土挖开，从树根深处拿出一只小铁盒。正当他转身要走的时候，史红仿佛从天而降。 站住！ 不许动！ 在沈西枪口的逼视下，新田一步一步地退到梁达身边，突然他一把拽住了梁达。 谁敢上前一步，我就打死他。 史红却步了，沈西也却步了。新田拖着梁达一步一步往码头上移。 老大， 哎， 帮你把快， 不许动。 走。 小小的一场伯明翰战争终于结束了。深夜，明月高悬，微风拂面，沈西和803并肩走在寂静的大街上。 哎，803， 嗯， 只问一句话。 什么话？ 你为什么会始终注意上海，注意新田的？ 因为船。长乐县的伯明翰是从船上过来的。 船？ 还记得凶手打的那个水手结吗？ 刚才播送的是伯明翰之战第四集，调马回枪。公安顾问易庆尧，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王清、林万军，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王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希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中叶由王建新演播，文文由陶颖演播，新田由赵义欧演播，莎莎由宋义宁演播，史密斯由林栋甫演播，黑虎由王肖冰演播，黑皮由陈兆雄演播，林秘书由程玉珠演播，洪明耀由吴文伦演播，红衣妹由舒荣演播，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富翁的真相。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漂泊。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一集，疑团重重。 1072号提审。 我提审我？ 快起来，怎么你还想把这儿当避风港啊？起来起来走。 在押犯1072号，姓徐名京，1989年8月13日逮捕归案，是一起罕见的强迫挟持妇女卖淫案的重要成员。在关押的一个来月时间里，他几乎一丝不漏地将自己的罪行交代得一清二楚。虽然夏末秋初的牢房炎热得如同蒸笼，而他的心里却十分笃定。他正暗暗地盘算着自己最多所能判处的刑期，可是看守的一声呼叫打破了他的遐想。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案马上要公审了，怎么又来提审他呢？与此同时，审讯室里803刘刚和他的搭档沈西正在议论这个提审对象。 沈西， 嗯， 你说怪不怪？ 怎么 这伙罪犯我提审了那么多次，可对这个家伙我竟没有一点印象。 八零三，徐金这小子干脆的异乎寻常，对不对？ 那当然，他才26岁，可铁窗生涯却经历了3次。难道他真的那么老实，那么爽快，把他的罪行抖落得干干净净？这可不像一个惯犯的所为。 为了提审他，你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工作。 是啊， 可到临头怎么又怀疑了？是不是想让我再给你点自信呢？ 去你的！沈西，在这伙卖淫团伙中，唯独他是个疑团。只要这个疑团没解开啊，我绝不放过他。 我知道，这是你一贯的策略，在疑字上大做文章。 你说，我们是不是多此一举，过于认真了？干脆啊，把这个案子连同他一起提交检察院得了。 哎，又来了。你不是说，在这个案子中，别人都成了死老虎，唯独他可能是大人物吗？ 凭什么？ 那，这伙罪犯苦心经营这丑恶的勾当，一年半载充其量，也就混个3-5万吧，十几个人分分，加上吃用开销，就所剩无几了。可他，却与众不同。每次回上海，有家不归，吃住宾馆挥霍无度，一副暴发户的气派。钱从哪儿来呢？说是做生意，可对做生意一窍不通。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那文章该在哪儿呢？ 你说呢？ 他或许啊，跟澳门黑社会有牵连，把内地的女孩啊，贩卖到澳门、泰国、香港、日本。也有可能为某个情报组织服务，专门出卖情报。 搞大了，搞大了。 不管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啊避重就轻，企图呢金蝉脱壳。凭我多年破案的经验，他背后肯定隐瞒了重大的罪行。 那就得看你怎么撬开他的牙缝。 虚虚实实，以虚探实。 我跟你到现在没少见你这一手， 但是行不行还得走着瞧。 当徐晶被押进审讯室，面对八零三和沈西的时候，他依旧凭以往的经验抱定一个宗旨，以不变应万变。在最初的几分钟里，双方似乎都在暗自掂量着对方的分量，以致这间8平方米的小屋子一瞬间竟寂静无声。 徐静，抬起你的头，没看到我们在等你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要明白，这是给你的一次机会。 我全都说了，真的，我发誓，我全说了。 这你心里清楚，我也清楚。看看，这都是你挥霍的证据。这钱从哪来的？就凭你逼富为娼，一个晚上500块，随你怎么卖，卖足了也不值那么多钱。你说做生意，可你对生意一窍不通，一点行情都不懂，你还想隐瞒抵赖吗？ 如果你们这样计算，我无可奉告。 徐晶，你知道你的提审规格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作为刑侦队的队长，我不可能对一般罪犯如此过问，但对你，我可不惜时间。听懂我的话吗？其他事情停下来不搞，专搞你的事。一句话，你别想蒙混过关。但是我们还想把这个机会给你，看你怎么把握自己的命运。 别耍我了，我的命运早就捏在你们手里了。 哼，这一个来月我们的政策对你还交代的不够吗？你隐瞒了重大的罪行，这是肯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将来会后悔的。我们是唯物论者，你想把你所做的事情藏起来，但你犯的罪离不开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事的关系，事和物的关系，这些都会有所暴露。至于人和人的关系，什么人我不点你，人和物的关系，什么物我也不点你，人和事的关系，什么事我还是不点你，但是肯定是存在的。你好好想想吧。 经过几次交锋，徐晶的心理防线开始动摇了，他惊讶地感到自己所面对的绝非等闲之辈。是啊，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哪件事离得开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呢？可是他对外界的动静一点都不知道，难道他们真的掌握了自己的情况？但掌握了多少，是深是浅呢？他不敢正视803那双犀利的眼睛。 徐晶，怎么样？现在是你主动谈还是被动谈？你这个人呢，可以作为从严的典型，因为你隐瞒了重大的罪行，至今没交代。但是你也可以成为从宽的典型，因为像你这么大罪行的人能得到宽大处理，不是可以挽救一大批人吗？ 我想想。 你不用想那么多，即使你现在思想很乱，你可以一点一点谈，想到哪儿谈到哪儿，我可以耐心的等你。 有些事怎么说呢？ 说。 那生意嘛，大家都在做，政策上有的讲可以，有的讲不行，我也吃不准。 徐晶，我们等你已经好长时间了，你考虑也很长时间了。今天你诚心交代，我可以帮你理理清楚。至于吃饭嘛，我吃什么你也吃什么，这表明啊我对你的诚意，对你人格的尊重。如果你再不醒悟的话，你今后要后悔的。 刘队长，既然你把我当人看待，给我这么一次机会，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要主动的。不过能不能给我支烟抽？ 行，那给。 刘队长， 嗯， 能不能告诉我家里的一些情况啊？还有让我买点日用品，什么肥皂、牙膏、手纸什么的。 只要你谈清你的问题，你家里的情况你不问，我也会告诉你的。至于买些东西，这些啊都可以满足你。 刘队长，你能原谅我吗？ 你什么都没交代，一上来就要我原谅，原谅什么？是想跟我谈价钱？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你到底想不想谈？如果你真的不想谈，那就算了，让你抱着那个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不，我是说，我做的是黄金生意。 说。 从89年4月开始，我和别人一道推销黄金首饰。 嗯， 刘队长，你听得懂吗？ 你说的是汉语，就是标准的英语我也能懂。你是想让我帮你翻译出来吗？ 不，这些货是一个驻澳门的领事带进来的，他有外交豁免权，进进出出没有人查，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渠道。 说。 我们从珠海进货，然后呢我带到上海瑞华首饰店出售。我前前后后几个月跑了7-8趟， 一共多少？ 见徐经这么吞吞吐吐、担惊受怕的样子，八零三摸准他隐瞒着重大罪行。但是徐经交代走私黄金首饰的数额竟高达40公斤，这回轮到八零三震惊了。吃了20来年公安饭，走私黄金的案件也遇上过几次，那不过是论两论克的，这小子折腾几回就40公斤黄金，每克按100元折算就是400万。莫不是这小子猴急了，吹牛？越是在这种时候，八零三越是叮嘱自己不要着急，要文火慢慢炖。 徐经，你说那些黄金首饰上的印记是什么样的？ 这我倒没注意。 你吃这行饭怎么会不知道？ 让我想想，好像是印着大风天元什么的。 你倒了这么多黄金，总留下几件吧？ 没有了，都卖光了。 这可能吗？ 还有一条， 说， 挂在我老娘的脖子上。 嗯， 这是他用钱买来的，他不知道这是走私的。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人参与吗？ 就在我进来以前，严强。对，严强曾经托我帮他推销10公斤黄金。 你帮他了吗？ 因为现在很难推销，我就没有答应。我估计啊，这批货还在他手上。 哦， 刘队长，这回我真的什么都交代了。 徐经的罪行是交代了，但是罪证呢？经过一昼夜的审讯，第二天清晨，八零三和沈西又马不停蹄地四处出击。在徐经母亲的脖子上确实挂着一条从澳门走私进来的金项链，可是当他们不露声色地到瑞华首饰店暗访时，柜台里几乎都是国产货。根据有关部门的测定，戳着大风天元的印记的金饰品都不是赤金，含金量只有96%，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在坑害消费者吗？八零三他们从有关方面搜到了几张盖有国营黄金首饰品商店印章的收购单据和一些回扣收据，证明了黄金走私的存在。他感觉到一场更严重的战役正在等待着他。八零三马上向局长做了汇报，在得到局长的全力支持后，八零三决心揭露这条黄金黑道，为民除害。 哎，我说， 嗯， 只要找到严强这个人，只要拿到10公斤黄金，那这个案子就有眉目了。 或许啊，这还仅仅是个开头呢。 哎，派出所到了，我们先把严强的情况摸一下。 好。老徐 哟，八零三，你亲自来了。 我们想了解一下严强的情况。 严强啊？ 对， 他住在183路26号，是个个体户。 嗯， 常在外边跑生意，户口嘛一直空挂着。 怎么说他不回家喽？ 难说。 他家里还有其他人没有？ 他的父母都在外地。 嗯， 只有一个姐姐，去年到阿根廷去了。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 他还有个女朋友叫小叶，可能他会知道的清楚一些。 好，那我们先去找他。 当严强的女朋友小燕被请到公安局来的时候，这个20来岁的姑娘又哭又闹，根本不把八零三他们当一回事儿。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又没犯法，凭什么抓我？ 我们把你请来只是想叫你配合我们。 我什么都不知道。 哎，我还没问你，你怎么知道我问你什么呢？严强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是又怎么样？ 这就对了，既然他是你的男朋友，那么你应该知道他做的是什么生意。 他做的服装生意。 他经常到广东珠海一带去，是吗？ 这也犯法吗？ 他还进了什么货？ 没有。 那你手上带的 脖子上挂的是从哪儿来的？ 是我买的。 真的是买的？ 当然是真的了。 在哪儿买的？ 广东。 有发票吗？ 这个你没有这个权利。 哎，你应该清楚你现在是在哪儿说话。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你这些东西啊根本就没发票，是从澳门走私进来的。你看这些款式内地是没有的，你要不要摘下来验证一下？ 不，别碰我。 我再说一遍，我们请你来只是想请你配合我们。 配合你们？ 对。 我能配合你们什么？ 严强在哪儿？ 在上海啊。 我们想找他谈谈，你能不能帮我们找到他？ 你们想抓他？ 不不不，只是找他谈谈。 不会抓他吗？ 只要他把问题说清楚，这个我能保证。 真的？ 对。 那好，刘队长，我听你的。 好， 我一定劝他来找你们谈谈。 那你明天中午能不能给我个回话？ 明天中午？ 对。 行，明天中午我一定给你个消息。 好，那麻烦你了。明天中午啊，我等你电话。 好的。 好，再见。 嗯，再见。 哎，老令三， 嗯， 你觉得他明天中午会不会打电话来？ 你说呢？ 如果他像断了线的风筝，这案子就无从着手了。 可是我相信他。 凭什么？ 凭他说话时那坦诚的眼神，我信他。 可是803没想到的是，小燕一回到家，严强就早已在那儿等着他了。和严强一起等的还有严强的前任姐夫高升以及他的搭档吴冕。 小燕， 嗯， 公安局找你干嘛？ 谈谈。 谈什么？ 他们说我身上那些黄金首饰都是走私的。 他们怎么知道？ 我还想问你呢。 这他们怎么又放你回来了？ 我怎么知道？ 你从他们嘴里探出什么呢？ 他们就是想跟你谈谈。 徐英这家伙进去了，我看准是他咬出来。 他是因为卖淫团伙的事儿被抓进去的。 完全有这个可能。小燕， 嗯， 他们还问你什么了？ 没问别的，嗯，就说想找小强谈一谈。 嗯， 小强， 嗯， 你跟徐英有什么瓜葛？ 我又没跟他做过黄金生意。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上次你那10公斤黄金我曾托过他。 我料公安局他们也不知深浅，即使徐京这条狗放野火也烧不到我们身上。 那你说该怎么办？ 上回不是也有条狗在里边咬吗？可我照样没事，我有关系。听着小强， 嗯， 要去也不上他们那。 嗯，那你说上哪儿呢？ 我看到南边去避避风头，明天就走。小燕，你也一块去。 明天？ 这 怎么可能，票都没买上呢。 明天不成，近两天你们非走不可，就这样定了。 哎， 第二天从11点起，803和沈西就在办公室里等小燕的电话。可是到了12点，电话铃还是迟迟未响。难道小燕她真的变卦了？他们俩有些坐不住了。 啊，我看， 嗯， 他不会来电话了，我们得采取应急措施。 假如他不来电话的话，你就是搜遍上海也难找到他的下落。 那我们昨天放他回去不就是在冒险吗？ 可你把他扣下有什么证据，什么罪行？而且啊，扣下他岂不是打草惊蛇吗？那样能找到严强拿到10公斤黄金吗？苦恼，我们啊还得相信人的良知，相信大部分人是好的。穿上了我们这套制服啊，也不能见人就怀疑，见人就不顺眼，仿佛啊到处是罪行。 好，那你就等着吧，看他到底来不来电。 那 喂，找谁？ 我找刘队长，我是小燕。 哦，我就是，情况怎么样？ 刘队长，他不肯来。 为什么？ 他害怕。 那你没跟他讲清吗？ 我说了，可是他不相信。 嗯。 他们劝他逃到广东去，叫我也去呢。 谁劝他？ 哎呀，电话里说不清楚。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不想逃。 小燕。 嗯。 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淮海路。 啊。 小强也在我身边。 好好，能不能让我跟他谈谈？ 他说要你保证不抓他。 嗯。 另外，只能你一个人来。 可以，在什么地方？ 就在淮海中路望明路口的老大昌。 行，我马上赶到。 803马上做了严密的布置，可是当他单独一个人赶到会面地点的时候，只见小燕独自一人坐着，严强还是无影无踪。 小燕，严强呢？ 刚才播送的是《富翁的真相》第一集《疑团重重》，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徐新华，录音合成王清，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顾达。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高升由王肖兵演播，严强由谭维红演播，小燕由季红演播，高英由于红演播，徐晶由程玉珠演播，许文由傅冲演播，女经理由魏思云演播，喜宝由徐富演播，赵丽由舒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云芳、徐红、宋子平、苏东升、叶新民、姚基文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